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2022相约北京。 冬奥观赛指南。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 1025动生活之冬奥观赛指南。今天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2天，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最近为朋友们带来的一个特别的节目内容，那就是我们在今年的1月份开始呢，为朋友们带来了冬奥观赛指南，将为大家呢去系统的梳理我们北京冬奥会7个大项、15个分项、109个小项的项目知识、发展历程、重点人物、竞赛成绩，以及我们冬奥会期间项目比赛的时间、场馆、观赛礼仪等等的这些相关的知识。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将要为大家带来的这个项目呢，就是自由式滑雪。当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依然也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的嘉宾，为大家去介绍这个项目。我也是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呢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的邱昭义邱老师，也是我们收音机前大家的这个老朋友了啊。我们先有请邱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欢迎邱老师啊。那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要听邱老师和大家去介绍一下自由式滑雪这个项目。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来说啊，大家可能开始有一些迷糊了，说一会儿是高山滑雪，一会儿是自由式滑雪，一会儿是单板滑雪啊，一会儿还有这个跳台滑雪。我们听起来啊，虽然都有滑雪，但是前面它有不同的定语吧，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呢，我们还是要更多的去了解一下每一种不同的这个比赛的小项，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特点。所以我们今天着重就要听邱老师和大家去介绍介绍咱们这个自由式滑雪。那邱老师，我们先从它的起源和大家说起， 好 不好？ 好的，好的。就像孟莹刚才说的，我们这一说到这个滑雪呀、啊，有很多种不同的滑雪。 对，虽然都叫滑雪啊，但是前面是不一样的嘛。 其实是简单的理解，应该这样的一个理解。先是从这个现代滑雪起源的一个缘起，那是缘起在北欧，也就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然后这里面呢，我们定义成为叫做传统滑雪。传统滑雪什么概念呢？就是穿越林海雪原，这种英文里叫 ski cross， 这个 skiing， ski cross， 这个 cross country 穿越林海雪原，它就是咱们所翻译过来的叫越野滑雪。所以说这个是最古老的，所以说我们叫做传统滑雪项目，我们雪圈里都这么讲。然后接下来呢，在北欧他玩的比较高兴了，是吧，见到有一个这个 cross country skiing， 它是在这个平地上，这个平坡不能超过这个1/3平坡、1/3下坡、1/3上坡，那都不能超过16度，也就是非常缓的起伏的这种丘陵，就是穿越林海雪原。 对， 那其实有的时候他见到这个高坡的时候他也跳一下，所以说这里边就是说那就是另外一个那个滑雪的一个分项，就叫做是跳台滑雪，叫 ski jump。然后他俩合在一起就变成了北欧两项。 对， 就是越野加上跳台。 对， 这个就是北欧两项，所以这是非常传统的，他们生活方式就是这样。我们到北欧的时候，你就看到无论是去瑞典啊还是芬兰啊，你看他那个他的祖上其实就是打猎的。就是另外还有一个项目就是冬季两项 啊。对， 就是越野 还有打猎嘛， 越野加上射击， 射击 他生活的方式就是这个。所以说这是最传统的，也是说最开始的现代滑雪的起源的一个原点。所以这个我们就很容易厘清了。那就是说越野滑雪加上跳台，北欧两项，然后冬季两项，就是这类似于这种穿越林海雪原的 这样子的项目就是传统的滑雪运动， 也是最古老的。 哎，对对对， 这么理解啊？ 就跟我们老家是东北的， 啊， 那在苍白山里边呢，那我们小时候也这么玩，是吧？就是对条件好的时候呢，我们就用一个带有工业文明的这种钢筋呐，什么之类的，镶到这个木板底下。有的时候呢，就原始的直接捆在脚上。大雪下得很深，所以说生活方式就是这个。 对， 然后它的生产方式加上北欧比较独特，它刚才都是猎户，是吧？ 对。 然后这样子的话呢，这是这个这一类别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嗯。 那接下来它传到了这阿尔卑斯山区，所以说说叫高山滑雪，英文是 Alpine Skiing， 所以说正常的翻译应该叫阿尔卑 斯 滑雪， 对， 人家所强调的就是这种户外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说不是生存的方式了，不像北欧了，所以说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就当时嘛，就比跟它也区分开来，加入了很多工业元素的这种提升设备，是吧？这种缆车、索道、一些小火车。尤其咱去现在去瑞士是吧，上阿尔卑斯山区，好多都是这种齿轮小火车， 对 对吧？因为它那种那个生产力条件下，它只能是这样把人能运上去，就是让能运到这个悬崖陡壁上去固定的这个空间，所以说这是一个就是 Alpine Skiing， 就是高山滑雪。所以说我们现在说朋友们经常说的，哎，滑雪没有啊，其实指的是这个。然后接下来呢，这个运动接着传到了北美，传到了加拿大和美国，尤其在美国，美国它西海岸呢，它有很好的这种冲浪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对。 然后这样子的话呢，包括这个西方，尤其他们这些青少年很喜欢这种叫地形公园 啊， 也就是那种板竹、轮滑、小轮车呀、滑板呀。 滑板。 然后这样子的话，他冬季没什么事儿，他们就跑到了雪场里去，然后去进行 继续玩他们那些动作， 继续玩他那些。这个通常所讲的叫炫酷飞， 对， 这样子的动作。 对， 然后这里边就在北美，首先在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先有了我们现在所翻译的叫自由式滑雪，那叫 freestyle skiing 啊，是。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那就是说跟我们现在就是就如我给它定义成什么呢？传统的，然后再到阿尔卑斯山的工业化的，然后到了后工业时代呢，在这个时候它已经进入到一种炫酷飞的。Show yourself， 对，而且我觉得他们是对于精神世界开始有更多的追求了， 对对对。而且尤其为什么说在美国产生的，就是说正好那个年代里边，他的文化里边是吧？我做过这方面研究，他这也是叫 exceptional culture， 是一种另类文化，就是说也不是所有的主流文化都玩这个。但是慢慢呢，这个追求个性解放，追求人的这种个性张扬，这种文化占了主流之后。然后呢，自由式滑雪在美国先开始的，所以说自由式，那么30年前我接触自由式滑雪这个裁判，就是那时候刚开始进入，他也是先在美国玩高兴了，然后说，哎，这个东西跟那个苦大仇深的穿林海过雪原这种生存不一样， 对， 然后跟那个休闲娱乐跑到阿尔卑斯山去度假，去高山滑雪，一趟一趟的往下出溜，是吧？ 也不一样， 也不一样。就像邱老师原先刚开滑雪的时候也说，那我到哪个雪场，我要把全世界的雪场都滑一遍，然后到一个滑雪场，我要滑100公里。现在我们包括我们家孩子这些年轻人呢，他就开始滑单板。自由式想做一些这种技术 炫技嘛， 哎，对对，这样子的话呢，在美国，也就是他从北美加拿大，这个美国，他们开始这些青少年的夏天玩板儿冲浪，然后他们就进到了雪场，进到了冬天，进到雪场之后，自由式60、70年代，所以说他们这种张扬个性的，自己想把自己。秀吧，应该是 秀嘛，秀自己 啊，秀也对，这个词是很准确，它是一种张扬个性的东西。所以说这个项目，我们就给它定义成就是新兴的滑雪运动。那新兴的滑雪运动呢，那它从北美开始流行起来，然后逐渐的又反哺回欧洲也在滑。那这样子的话，又整个说小青年都喜欢滑这个了，是吧？这个历史咱就进入到咱自由式进入奥运会了，是吧？那奥运会88年的时候，它仅仅是一个表演，是吧？ 哦。 然后92年说，哎，那个弄一个雪上芭蕾吧。我们那时候裁判的时候还学，国际雪联的规则是学这个雪上芭蕾的那个裁判，说拿着双杖，然后在那儿穿着雪板双板，然后撅来撅去，放着音乐。那没有速度， 哦， 他也想像滑冰一样， 对啊， 说的我也弄一个雪上芭蕾了。然后这样的话呢，这个东西就 奥运会就比了一次，就我们学裁判法也就学了那么两次，就这么学， 发觉实在不适合、啊 对，然后反倒是另外一个就是自由式滑雪的最早的一个项目，其实叫雪上技巧 Moguls、这 Moguls 呢，那就是说它既有滑行的这种速度，然后接下来呢，它又有它的有两个小跳台，它可以炫一下， 对 吧？ 对， 炫一下它的技巧。 嗯。 然后呢，同时呢， 还有一个一个小雪包、啊。 哎，对对对，这样的话还有很多乐趣。这个作为青少年来讲，他的文化里边是有一种这样的张扬个性，这种自我的这种一种体现。所以说，这个慢慢成为一种主流。 嗯、 所以说，接下来在94年，那在这个利勒哈默，然后就把雪上芭蕾退出去了，然后空中技巧、雪上技巧就开始正式成为自由式滑雪的奥运会比赛项目。 是这两个项目是最先成为的， 最先的是 雪上、 雪上技巧和那个雪上芭蕾。 然 后呢， 把雪上芭蕾给去了 啊！对对对对， 实在不适合， 实在不适合青少年去炫酷。 然后像您刚才说到的嘛，我们的这个自由式滑雪当中的这些小项，就陆续的都逐步的进入到了冬奥会的舞台当中。以我们的刚才您说雪上技巧和雪上芭蕾是最先的，但是雪上芭蕾后来呢是离开了大众的视野，然后我们的空中技巧也加入进来了，还有就是后面的这些其他的不同的小项啊。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那我们就把这些小项都跟大家去说一说。我觉得还是应该先从这个雪上技巧说起啊，因为它应该是我们这些项目当中一个最早的嘛啊， 是的是的， 进入到奥运会当中的项目。 是这样。 嗯， 所以说当时也就是在六七十年代，它有了这样的一个 freestyle。这种自由式滑雪的这样子的一个雏形之后，大家要展现自我，然后慢慢的它就规范化。那也就是说，西方整个不单单是冬这个冰雪运动项目，那也就是说夏季项目也是这样。我的一个这个判断是这样，就是说西方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西方的现代体育，都其实都是西方民族传统体育的一个现代化。它的现代化过程，也就是说它不断的加工，它是又适合了现代社会、现代的科技元素、现在的文明，所有东西就加进去了。那么雪上也是这样。那么雪上这一块呢，那你自由式滑雪其实它也是不断的在吸收社会里边这些文明的东西，包括刚才说的这种物质上的、科技上的， 对， 其实也有制度上，对吧？那它必须把它进行标准化、规范化，然后能够比出个一二三来，比这个炫酷到底谁最酷，是吧？它这个需要这样的一个标准化、规范化问题。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它的竞赛制度、竞赛组织、竞赛规则，它就给它限定了。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理解的话，那这个各个小项的发展，我们也很容易理解。对，自由式滑雪，比如说，刚开始它有这种雪上芭蕾，是吧？但是这个项目来讲呢，它没有更多的吸引更多的受众，所以说也很难给它这种定量化、规范化。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看那反倒是那个雪上技巧，是吧？我们打着分的时候，这个音乐一放，是吧？你这个裁判坐在凳子上也在欢快。 我们的雪上技巧全程都是有音乐 的，对对对，全程有音乐，然后从一开始Go， 是不是？三二一，出发，然后就开始往下滑。你这个拿着这个笔，拿着这个打分条，就在顶上画。它有一个小瑕疵，画一下。哦，这个一直是处于那种非常兴奋的那种状态。裁判也一样， 非常带感。 然后啪一起来，第一个小跳台，第二个小跳台，它跳的怎么样？它落地怎么样？就是这个东西整个过程就是，它是一个非常符合就是这种有这种物质上的这样的一个能够实现人对这种滑雪这种技术展示的这样的一个完美条件。所以说这样的话，它这个项目就有生命力。所以说雪上技巧那一直是在这个冬奥会作为一个小项，对吧？然后空中技巧呢也是这样。空中技巧那刚开始你看看这个六七十年代北美的这些青少年，他跑到了雪场，那就其实就是建了个包，就是翻嘛，就是弄，也没有什么规范。就像邱老师想当年滑雪，原先经常玩的也问我说，爸，你看我们现在这滑雪要求最简单，什么离式啊，什么这个可雪呀，爸，你那时候咋滑呀？我说我们那个 上北大湖一号索道下来，然后闭着眼睛撑着下来， 就冲下来了就行了。 就是我们的叫 downhill， 就是直接冲坡下来，对吧？然后这个到底下就平衡了，速度就跟这个阻力正好 对。 其实没有，刚开始没有那么多的一个 技巧， 技巧啊或者规范。 嗯， 那就是说你空中技巧当时也是这样，那它翻来翻去，那危险性很大。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它哎说那咱规范一下，好好比到底谁技巧更高， 对啊， 谁玩的难度更大，那就开始弄跳台。那跳台说那怎么翻能够更安全，又能够非常规范的能量化出来每个选手每个人的不同的这样的动作质量。 嗯， 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你看咱空中技巧也是这样，包括雪上技巧的小跳台也都是这样。嗯，我们每年就是作为国际雪联，我是国际雪联 A 级裁判。 嗯， 那打我们不光是它有严格的这种竞赛制度， 嗯， 对吧？你这个裁判的这个制度，裁判这个竞赛制度里边就是要求你得是国家级裁判，然后国际 C、 国际 B、 国际 A 双 A 了，能打世界杯，能打冬奥会。他这样必须得培训，而且每年必须得培训。 嗯， 而且每年必须得，现在疫情了，往常我们都是一年都要至少一到两次世界杯的资材，这样子的话，你有这样的经历， 哦， 你才能够进到最后这个世锦赛去。 是的， 资材。 而且我们是不是 冬奥会资材？ 不停的会有一些更新的规则嘛， 啊，就是更新的特别多。 对， 就是说它都是为了更加完善这个项目，一保护运动员， 嗯， 所以你别玩完了之后大家都受伤了。 是的， 然后不断的改进这个台子，这个先发展说一周台， 嗯， 哎，这个是挺安全了。那两周台是不是可以翻两周空翻呢？然后三周台是不是可以三周啊？所以说它这样的话不断的挑战，人类的这人体极限。 嗯， 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是它在一个科技物质上的一个支撑基础上，然后又有一个这种组织制度上的一个保障，给它不断的护航它， 嗯， 然后把这个项目放到一个健康的轨道上发展，是这样的，也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从自由式滑雪现在到北京冬奥会是13块金牌， 嗯， 那这13块金牌现在是因为是刚刚加入了 Big Air。就是大跳台在首钢， 嗯， 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它是，现在还叫5个小项， 嗯， 就还没，它还其实是，是从整个这一个它发展是有过程的，那就是说前就从90年代末的时候，那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空中技巧、雪上技巧， 嗯， 是以这个为主，这个我记得是这个像 slopestyle 是在2014年暑期冬奥会的时候。 嗯， 就觉得哎，雪上技巧能不能把它撑长喽？现在这个全世界的，尤其是欧美发达这个国家的这些青少年，特别喜欢雪上技巧。 嗯， 所以说给它撑长了，变成这个本身雪上技巧就200多米，它需要10个旗门，然后2个小跳台， 嗯， 是吧？这样的话，它场地上觉得施展不开， 技还是不够炫的。 对，把它撑三。所以说这个场地就一下撑出去2-3倍， 嗯， 所以说这样它的整个的增加了这些道具啊， 对， 也有这些障碍啊，再加上这些， 嗯， 跳台啊这种，而且这个跳台不是那种单纯的像空中技巧和雪上技巧那种这种跳台和小跳台，是又出了一个大跳台。最后这个比赛像在平昌直裁的时候，你看那个它就在一个 Snow Park 这里面嘛， 嗯， 其实比赛这几个场地都挨着，跟咱北京奥运会咱们这回比赛是一样，在云顶， 嗯， 这波 A 场地，这波 B 场地，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它的 slope style 就是咱们翻译成叫坡面技巧， 坡面障碍 技巧。 对， 那最后它那个台子其实是很大的， 嗯， 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因为正好在平昌第一次引入了单板的 Big Air。所以说这样的话说，哎，这个自由式双板也别落后啊，就是双板就直接进入到这个，把它单独列出来，冬奥会列出来，就是北京冬奥会单独把 Big Air 双板的自由式双板的 Big Air， 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说你看看这个技巧类的，那这一块就是雪上技巧， 嗯， 空中技巧， 嗯， 然后接下来就是 slope style 坡面障碍技巧， 嗯， 和那个 half pipe 稍微早一点。 U 型场地技巧 、哦，就是这个呢，就是说在北美的时候，这帮孩子很愿意玩，上下水道里边， 水泥管 下水道嘛， 对， 然后一个废旧在那里玩就非常酷，滑滑板， 对， 滑滑板一滑挺好，到雪场上弄一个这个不也挺酷吗？也能炫一些技术，所以说是这样子的一个由来。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不断的这个 自由式的这些小项不断的发展丰富的，然后到了新千年的时候才有了 half pipe， 才有了这样子的一个 U 型场地技巧和 坡 面 障碍技巧。 对对对，另外一个就是除了 big air， 除了这几个，就是另外一个比赛就属于竞速的了，它不是打分的了。 哦，对， 所以这个咱们一定要厘清 障碍、啊、 那个那叫 ski cross，就是咱们翻译成 障碍追逐， 障碍追逐， 雪上障碍追逐。 其实它是完全的这种项目的特点是跟刚才说的这五个小项嘛，跟那四个不太一样。 那些都是炫技的， 哎，对对， 这个是 技巧的， 比速度的， 对，比速度，比互相之间 PK， 互相之间斗智斗勇，嗯、而且主要是竞速。速度的成绩来决定你的胜负的，是这样子的一个理解。所以说这样子十三个金牌，这五个这个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的这个分项里边这五个小项，其实是技巧类是占了 更多一些， 大多数 是 这样一个过程 啊。那我们也来说一说，就是这些比赛啊，大家在看的时候有一些门道的，比如说这个空中技巧，像您说的，最先开始是一周、两周到三周，就是我们更多的看的时候是感觉运动员在空中他可以做出很多很炫的动作。那我们裁判员到底是怎么去评判他的动作好，他的动作好像不如他，那是怎么去判断的呢？ 啊，对啊，这个就是刚才说的，那就是说他不断的把它规范化。量化，然后标准化，这样子的话就能非常精确的来厘清谁比谁差多少。所以说这里边其实在这个打分里边，咱一说裁判好像裁判都是一个词一个词，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英文里它分成很多了，这个有 referee， umpire， 还有什么，还有 judge。 我们这是 judge。 judge 是什么概念？是 evaluation， 是我评价你，你做的好坏。这个呢就是说你做出动作我来评价，所以说叫 judge。 所以说我这个裁判虽然都叫裁判，但是我根据标准，你跟这个标准差多少，是这样一个理解。所以说刚才说的空中技巧，那空中技巧呢它是规范化最好的。雪上因为本身是从大的这个整个的社会发展脉络来看，那夏季项目是领先于冬季项目的发展的。那冬季项目呢，那又是尤其是这种技术类技巧类的，其实也滞后于这种夏季项目。所以说这个也就跟咱们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咱们国家目前拿到13块冬奥金牌，唯一的一块雪上的冬奥会金牌就是我们这个项目。 对， 那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夏季项目非常强大，有体操技巧、蹦床、跳水，哎，这些都可以。 对， 那么我们其实在刚刚建队的时候，就像打分的时候，其实已经就开始进行跨界跨项。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的邱昭义邱老师和大家分享自由式滑雪这个项目。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邱老师和大家去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伦。北京冬奥会进行7个大项的比赛，分别是滑雪、滑冰、雪车、雪橇、冰球、冰壶和冬季两项，将产生109枚金牌，比上届冬奥会增加了7枚。继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两个7年之后，让我们一起相约2022。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之冬奥观赛指南。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邱昭义邱老师和大家去介绍自由式滑雪。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邱老师的介绍吧。 我就说一下我的当时的一个感受啊。我们刚开始从事这个项目，我们所有的当然人很少了，我们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我们能坐一桌吃饭而且这些裁判也好教练也好都是体操的。我们原先是练体操有这个背景的，所以说你才自由操咱都国家级了，所以说看这个动作很容易。 对， 当然了，你要是像刚才您说的这个，把它作为一个咱们普通老百姓看它，其实是遵循这样一个规律，就知道它都是从简单到复杂来完成的。你比如说刚刚开始咱们探索这个项目，就是说我们堆一个小雪包， 你看你敢跳起来吧，一个直棍能不能下去， 嗯， 是吧？ 对对， 这刚开始就那么练的。我们探索的时候，刚开始从那个从哈尔滨，从那个吉林弄几个队员高山滑雪的，说你敢不敢撅一个， 嗯， 然后说来你拽了，说不玩了，就去换一个胆大的，胆大再来翻。那时候就翻一周，我们国家队主力队员能翻一周就很牛了，就能拿全国冠军。所以那时候后来说，哎呀，这个越野滑雪的个儿还大， 不太适合， 不太适合。所以说咱弄点体操的。 对， 所以说当时我就记得很清楚，哈尔滨那个小姑娘叫尹红，她就开始尝试体操的嘛，过来，哎，一练练得非常棒。 对， 当时我们那个滑雪处老处长单处长就说，那就开始从这里边开始选，哎，这样子的话呢，他就从一周台开始翻，翻一个库，这个一般他这个台子从中滑坡滑下来之后，到这个台子上就是。通常的是后空翻嘛，那后空翻做一个直体后空翻，就是 layout， 就是一个直体， 嗯， 然后呢说那再难一点，说那我就做一个直体后空翻，同时我再加一个转体360，就是叫 full。 所以说你看这个动作代号里边，这是最简单的最初级的，lay 是直体后空翻，然后 full 就是在直体后空翻同时转体360。好了，这个要懂了之后，那接下来就跟咱们这个队员从不会翻的时候到会翻那里高难度动作的历程是一模一样的， 嗯， 就是说开始那你就上一周都会了吧，是吧？ full lay 都会了，那好了， 嗯， 两周，那两周就是两周台它的助滑坡更远一些，速度更快一些，然后台子它的技术参数， 啊， 就正好是可以翻完成两周， 哦， 所以说起来之后可以你lay是吧， 哦， 一个字体再接一个字体，这很容易嘛。当然了，咱说起来挺容易，也得练个一两年。 而且也不是谁都可以练出来 的，啊，对，也都可以。如果小的时候，比如说梦岩，你就上体操房去练那些那个体操，这个东西其实没问题的。我们家孩子，这现在是那个他们大学那滑雪队队长。我说你就别练这个炫酷的了。你小时候没练体操，你没有把自己撅起来的感觉是吧？你见到小帆你没挂起来对吧？所以说有的时候西方国家为什么有时候他的成绩上得快呢？其实他这一块的基础抓比较好。其实我们现在正在倡导体育强国建设， 是的。 其实夏季项目我们青少年尤其在现在咱们政府非常重视就双减政策的这个， 嗯， 这种春风之下，然后呢这个体教一融合， 嗯， 让孩子们多去玩这些，玩这些东西咱们孩子更有天赋的。 是的是的，就是越小他去接触的话， 对，反正他运动了之后，不管是夏季的还冬季的，其实这个动作是可以迁移的， 相通的嘛， 哎，对，它是相通的，一些动作技术它可以迁移过来。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刚才说了，你到了两周台子，他会做那直体空翻，然后转体360， 嗯， 他到这个两周台子了，那你就 full 嘛，就 翻两圈， 对嘛，就是一个直体后空翻同时转体360，再接一个直体后空翻转体360，哎 ，OK 了。那这个我们理解这个动作，比如说你观看欣赏这个动作的时候，你也就理解了，哦，我们的女孩子能翻累了，能翻 full 了， 哦， 也可以给它组合了，先翻一个累，一个直体后空翻，然后接转体360，就是 lay full。那这个已经是国家队入门的一个基本动作 了 一个基本动作了。然后接着说了，哎，那能拿世界冠军，能拿奥运会冠军，那还得练呢，那就练一个更难的。 Full 还没到上3000多呢。李依娜就是咱们雪上公主， 是的， 对吧？世界杯世锦赛拿了一大堆冠军，这是我们最值得骄傲的。 嗯， 那个这个世界杯锦标赛的金牌拿到手软， 嗯， 就是因为他两周台做的非常好。 嗯， 他做就像你刚才说，那再做难一点 Double fall 就是英文里边 double 嘛，就是再加一圈， 是 就是一个直体后空翻转体360，再接直体后空翻转体720。 哦， 所以说李娜这个非常非常厉害，谁也赶不过的。所以说这个规则里也是这个难度技术动作多样化嘛。 嗯， 那你比赛两跳的话，你不从，所以李娜另外一跳就是 double fall， 然后先转体720，然后再转体那个360。 360， 哎，这么接，所以这个他非常非常牛，所以说世界上当时这十几年他是垄断的。 嗯， 但是呢，一到冬奥会关键时刻，西方人他的文化里就有这种到这会拼一把，是吧？他上个三周， 哦， 女子运动员上个三周，是吧？他就像你说，累，是吧？累 tuck fall 这种东西，他的那个动作按照规则里讲，他这个难度系数要高，所以说你做的再完美，乘上难度系数你上不去。 对，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在观赛的时候，就是说你看这个动作做的非常完美， 哦， 他不可能拿冠军， 为什么分好像不是特别高，是在这儿的。 他即便打满了， 他在乘上难度系数也赶不上那个做的有瑕疵、 嗯、 扣完分之后再乘以那个高难度系数， 对 对吧， 他有一个难度系数他是标准的嘛， 对吧，一会儿我就说这个难度系数就是男子的，那已经人家都已经是五了， 天 哪，满的这个你才三是吧，你乘完没法打了嘛、 哦、 对吧，所以说接下来咱就按照这个这样的一个观赛的时候对技术动作的一个了解、 哦、 其实大家其实很容易理解 是 吧，是一周台累主要动作，然后转体的 full、 嗯 转一个360是吧，然后两周台呢那就是累累或者累你翻不翻不直溜了你就弄一个累 tuck团身后空翻、 哦、 是吧，这样会更快一点，像一般小孩转过来的时候都也用这个动作、 哦、 然后这面呢你不行不能做那个 four double four， 像李娜原先做的那个动作、 嗯、 高难度动作了，但是现在这个已经不行了、啊、因为技术 已经 不断在更新，然后科技也在进步，社会在进步，所以说这样的话就上了三周台，所以说现在你看到那个自由式滑雪从助滑坡下来， 嗯， 有好几个道助滑坡往下滑、 哦、 下边是通常是要有五个跳台、 哦、 就是刚才说了一号台是一周台、 哦、 那二号和三号是两周台， 嗯， 通常四号五号那就是那种大的那种三周台、 哦、 那三周台那你刚才说了你咱们欣赏的时候那其实冬奥会就多数都欣赏在两周台和这个三周台的动作，两周台女子的可能在那个 qualification 那个资格赛、 嗯、 可能大家还能热一下身那个比一下是吧，试一下看看别的选手怎么样、 嗯、 是吧，然后其实到最后决赛基本上都是三周台，那个两周台都很少很少、 哦、 所以说这样的话三周台那其实你这时候看的可是眼花缭乱了是吧，说、哎、这个动作做了怎么 他到底做了多少圈 啊，两三秒 数不过来， 两三秒在空中是吧， 对， 就完事了，完事了之后啪从十米落地了， 对对， 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那你就刚才说的你有前面这个认知理解的话就很容易理解这个动作，就是你到了三周台、 嗯、 那同样也是比如说你可以跳 four four four 是吧，一个直体后空翻360接360再接360、 嗯、 有 four four four 是吧， 对， 然后呢就像咱们女子运动员能做到这个动作就能拿冬奥会冠军了要做的很完美落地的话、 哦、 哎，是这样的一个理解、 啊、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说你比如说就是稍微女子的如果国外的优秀运动员和咱们现在像徐梦桃啊像徐思纯啊、 嗯、 他们现在做的这个动作比如说像 four four four lay four four lay four four 这也很容易看、啊、一个直体后空翻接four four 就是360 360， 对 对吧，这你一看在空中飘过来再飘一个再飘一个、 嗯、 你就能数一二三，然后就你就能理解啊这个动作它是做的是这样的一个动作难度的，然后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完成动作质量，不要老觉得哎呀这落地落得很好啊， 对，我们一般就看落地啊稳不稳嘛、 啊、对，但是在空中看到的也挺漂亮啊、 嗯、 但是它难度系数不一定那么高、啊、人家比你做的更难度系数更高，你做一个 lay four four然后人做了一个 four four four 是吧，那你这个难度系数他一乘完之后虽然做的基本上都差不多，但是这个得分相差就很多了， 其实这就跟花样滑冰是一个性质、 啊、对对对对， 就花样滑冰你看他做的特别好，但是他可能也是没有达到那个难度系数的话，那他的分数肯定就不如做难度系数很高但也许有一些瑕疵的运动员的成绩、 就是、你想想你那个花样滑的话你那个后点冰夸三周半、 嗯、 是吧，你一下完成了很漂亮，人家三周半再接三周半，那人家这动作肯定做完成了比你的分数要高嘛，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是的， 所以说那个三周台子的话呢那就是说再往下发展那就是说像咱们跟国外女子的队员那能做到刚才说的 lay four four 或者是 four four four 那是最难的了， 嗯， 包括现在徐梦桃做的 four tuck four 这都是高难度动作、 哦、 这个 lay tuck four就是这种三周台，就刚才说这是动作代码了，其实你看也能看出来，给他睁大眼睛看看数，给他数数，第一个 lay tuck four lay 一个是直体、 嗯、 是吧，这个一个直棍，然后接下来 tuck 就 团起来 团身把腿屈起来、 嗯、 然后 four 转体360嘛、 嗯、 对吧，其实动作就这么多， 对， 不是直体 就看他怎么组合的嘛， 就是转对吧， 对， 然后这是现在女子现在这个规则里面咱们要欣赏的时候、 嗯、 其实是女子能做到三周这是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高级别的高水平的、啊、 我们中国现在我们国家队女子选手现在是前一段冬奥模拟的时候做的、 嗯、 效果非常好 啊、哦，是有 所以说也 冲击奖牌的 啊， 他 一直都是冲击奖牌的实力， 是的是的 因为这个项目、啊、就说到这儿，就是那个孟岩还是跟大家交代一下、 嗯、 就这个东西它是体育比赛是这样一个规律，什么叫体育啊，体育说这个比赛结果都知道了那叫体育嘛， 那肯定是它的不确定性 是充满了未知啊， 对吗？这个东西就是在未知的时候，在迎难而上，顽强拼搏，英勇比赛去，然后最后拿到了成绩，这才是真正的英雄。 对， 这个体育上是这样的一个体育精神在这里面。所以说这样的话呢，我们所有的这个咱们爱好者啊，一定对咱们尤其咱们东道主在家门口比赛，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对吧？我们只要我们的选手在这个奥运这个最顶级赛场上，他已经亮相了，他已经牛得一塌糊涂了，他已经把所有的那些顶尖高手给灭掉了。 对， 所以这样的话，在高手对决，那就是说大家都是相差无几。 对，对， 因为你练，别人也练，你高科技，别人高科技啊。是吧？那最后就是谁咬下牙来，谁的意志力最顽强，谁平时训练的水平更高，然后再展现发挥的更好，所以最后能笑到最后。 是的。 所以说的，那个进到决赛，大家都有可能冲击金牌。 对。 是。所以说我们空中技巧这个项目，我们多少都是全额参赛的。经常都是这个一个单项男子四个，女子四个，我们基本上都是四个运动员进去， 满额， 然后到决赛的时候都是四个。那有的时候就是这里边就是它有一个不确定性，另外一个就是跟平时训练你的技术储备，对吧？它竞赛规则它是有这种预赛呀，这种这个第一轮决赛、第二轮决赛，这 super final。是吧？最后的一个总决赛，他的动作是不一样的。他规则要求你要有不同类别的，是吧？你看都做一个一招先吃遍天下，那哪行啊？是吧？他就缺少了这种悬念，也缺少了这种比赛的这种多样性、这种精彩性。 对， 所以说这个设计还是都是合理的。所以说它是现代冰雪运动，现代体育。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咱再回来说这个动作，那这个动作呢，到了三周，那所有的应该是100%吧，所有的男女运动员基本都得上三周，两周是没有前途。 就对于他们来说，那是最基本的了。 而且呢，这个到了咱们冬奥会这个比赛这个场地上，云顶是吧？云顶咱空中技巧这个场地里面，所有的最后能够参赛的。我们中国运动员现在就都是我们北体大的冠军班的学生了，都很厉害。现在这次在夏季训练的时候，在咱有那个水池训练，这个在秦皇岛做得非常好。所以说能雪上能完成那个夏季训练的那个过渡之后，其实是难度和水平已经跟咱们世界上应该是算是在先领先的。 对。 他现在是什么样一个动作呢？就是说到了三周，那刚才说了，你做一个lay for fall 基本上没戏，就是你连资格赛都参加不了。然后你可能做一个女子的那个最高难度的 fall for fall， 360接360再接360，也就一日游是吧，一跳你就被淘汰了。所以说现在男子这一块呢，现在的动作是用 fall double fall double fall， 也就是说360720再接720。 哇 啊，就是你看的就是眼花缭乱了，不用眼花缭乱，到了决赛冬奥会的比赛赛场上，其实他都用这些动作，就是说这一跳准备是 double fall， 就先来个转体720，接360，再接720，这是一个动作组合，就是 double fall fall double fall， 再来一个动作组合，就是这个 fall double fall double fall， 然后 360接720， 对，他就这样的一个组合， 只不过就是顺序稍微他们不一样一下， 这就相当于体操里边，因为大家都是顶尖高手，他们之间相差是无几的。 对， 所以说就跟大家都是在做直体后空翻，是吧？就像咱们在体操房里砰来个后空翻，那就是说比谁又飘， 对， 又高又飘，又然后落地又稳，这样子的一个比拼了。所以说到最后，你比如说这个最后进决赛的12个，我想啊，就是基本上应该都是在这个这种三周里面的，然后有2个720的转体的。对吧？这次去平昌去直裁的时候，后来你看那个谁，国外那个选手用了一个 triple， 就不是 double，triple 就是360一个，再 double 一下是720，triple 就是3倍， 我天哪， 1080，他没完成。其实你看他要完成，他占了，他就稳稳的冠军， 是肯定的。 所以难度系数 对 满，你3点几、4点几，他难度系数他乘5， 5点几了。 对啊，乘5还是那个5个裁判，去掉一个最高，去掉一个最低，然后这3个裁判加起来，然后乘以、 你的难度系数， 对吧？你想想，一下子就分数不是落的0点几， 是的， 是好几分了。 是吧？所以说咱们观看比赛的时候对动作的理解， 嗯， 其实首先第一个不要那么觉得说哎我看不懂，看多了就看懂了就是你看多了之后他动作基本上都是他有规律的， 是的， 所以说你就会对这个动作技术上的他的难度，他采用的动作的这采用什么样的动作，所以说你有很清晰的了解， 嗯， 然后你就能够很好的欣赏这个比赛， 对， 把这个比赛呢作为一个你觉得啊非常客观非常非常科学的来理解的，有一定的专业性， 就是有一定的了解嘛啊，我们才能看得更明白。这是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我们的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强项了，可以说是。 是。 那像是这个自由式滑雪的雪上技巧啊，您之前不也提到过吗？啊，小包。俩小台儿，然后还有我们得放着音乐，可以说很带感的运动员就这样冲下去了。 那个梦莹一描述啊，就特别美好。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这个雪上技巧啊，原来这个空中技巧，我们形容我们的运动员，经常都说我们那帮孩子都是钢铁侠， 嗯， 对，身子里都受伤，都钉着钢钉，是钢铁侠， 对， 是高危项目， 嗯， 所以确实很危险。我们的运动员是很可爱可敬的， 是的。 这个雪上技巧啊，其实也。蛮危险的， 嗯， 因为在才世界杯世锦赛和冬奥会的时候，这个是一组裁判，所以说像我是必须是国际雪联双 A 双 A 裁判，既是这个 A 级裁判又这个 A 级裁判，才能打世锦赛和冬奥会，所以说这个项目呢，那么比这个空中技巧对裁判员的要求更高， 嗯， 他除了说打分的那个对于我们来说是已经非常简单的事情了， 嗯， 他需要检查场地。 哦， 检查场地就是你前两天比赛的时候，这个场地建好了，是吧？然后运动员还没来，裁判先到， 嗯， 然后 TD 先到，我们裁判长先到，到了之后就 check speed， 就是 check 那个场地，是检查 一下他。 你知道什么概念吗？ 嗯， 从上边往下一看，那整个就是跳崖，是吧？ 天 哪，他这坡，30度左右。是，这像咱们这个连续开了五届世界杯， 嗯， 这个在崇礼每年开一次嘛，在疫情之前，嗯，就是在泰晤滑雪场， 嗯， 那个国际雪联那个谁邹不在讲嘛，这是世界 world class 世界顶级的场地， 哦， 他们所有的运动员看了这场地确实很陡，很有难度， 哦， 所以说你看这些包，又加上这些难度的这些包，这些雪包是做出来的。 对， 按照这样子的一个距离，这个规范化，其实刚那个原来有一个造包机，给它一个一个做出来， 嗯， 然后呢，让这个滑行这个线路非常顺畅， 中间那儿 穿越 过去，啊， 一出那个开始比赛那个门， 叫闸口， 闸口门， 对， 然后就有一个小跳台， 哦， 然后临到终点的时候，一共10个旗门嘛，那在中间是有两个小跳台，小跳台呢，其实这空中有它的分数， 嗯， 然后呢，滑行有它的分数，同时还有一部分计时。也就是说20%的速度分，20%的空中分，60%的滑行分， 哇， 是构成了。所以说这个更具挑战性。咱们中国有后备人才吗？什么样的孩子能转到这顶上来呀？是吧， 嗯， 我们现在主要的做法是把因为我们的雪上技巧这个项目国家队建立的比较晚， 嗯， 就是2007年当时到这个大兴安岭加格达奇，我记得是第一次进行这个雪上技巧的全国比赛集训，那时候多数的运动员都是从空中技巧转过来的， 哦， 但空中技巧你空中动作非常好，但是你的滑行要差， 嗯， 我们雪上的这个跟底要差一些，差一些的，嗯，但是这个打分呢还主要看你的滑行， 对呀，啊， 对，滑行好你速度快， 是的， 滑行好你这个线路扣分少，对吧？然后呢，你仅仅说你跳台非常好，你夸来一个大爆破， 嗯， 哇，一个720，你半天没落下来呀？ 不需要这时候，其实 对啊，你没看国外的运动员，尤其是那像 Kingsbury 是吧？加拿大那小伙子是吧？那意思他就是一个1084一下飞出去，他连停都不停，唰落地就走。所以说他的滑雪这个他的要求非常非常高，所以这样子的话呢，雪上技巧真是像咱中国人给翻译过来的，翻译得很好， 嗯， 确实是雪上技巧， 对， 它就是你在这种雪上，你既有这种滑行的，它从山上场地滑下来， 对， 然后它得按照这个滑降路线， 对， 它是按照你这个雪道是吧？你要串道，你要扣分的， 是 吧？扣的很多，